今日正道的经文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一至十九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属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炉，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炉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有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拿，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士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士巴。今日题目是生命祭坛，我们很高兴是由石伟汉牧师为我们正道。 今天会跟大家去思考的圣经呢，就是献以撒这个的事件。我相信我问一问，是不是在当中哪一个由细听到大的这个献以撒的事情？都得两个由细听到大，其他都原来都不是很熟的。哦，咁啊 ，OK 啦，咁你就啊，如果聽到多次嗰啲，你睇下今日有啲新嘅啟發啦嚇，咁啊未聽過啲啊更加好啦，就咁一定係對你嚟講係新嘢，有啲好嘢吸收下，咁啊求主幫助我哋嚇，咁我哋一齊我哋先去有個祈禱。好親愛嘅主，我哋願意將我哋嘅禱告交喺你面前，求你開啟我哋嘅眼睛，因為咧我哋眼睛要睇得見、睇得準，以致我哋能夠去回應得好。求主你就帮助我们的心灵能够这样去敞开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我们，能够就是这样去敬拜你，去听你的话语。求你自己带领我们每一个，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们。今天跟大家去思考刚才生命祭坛的问题。不过在未开始之前都问一问一个另一个问题，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了，就是究竟如果俾你揀，你喜歡喺香港讀書定喺美國讀書咧？你中意喺香港讀書嘅，請你舉手。 有兩個，你是香港的，歡迎你，喜歡在香港讀書是吧？ OK, good,喜歡在美國讀書的請你舉手。哇，太過一面倒了，喜歡在美國讀書，真的，所以呢，我經常都被我的兒子說，阿爸是很奇怪的，喜歡在香港讀書，即係香港同美國好唔同啊！我都唔係好適應我啲仔女喺美國讀書嗰種嘅狀況同埋態度啊。不過值得真係諗，即係有得俾你揀，你中意邊一種嘅讀書嘅模式咧？其實你睇翻呢度咧，嗰個讀書嘅時間咧，其實差唔多嘅啫。大家都係讀到大約咧17歲嘅時間，香港就係中六啊，喺美國呢度就係即係12年級嚇。即係其實讀嘅嘢咧都係咁長嘅時間嚇。不過咧，大家可能似乎對於讀嗰個嘅學制或者有啲唔同嘅期望。不過我自己都即係為啲仔女去睇下將來嘅時候咧，都諗望一望，原來咧呢度話咧佢話有人話即係9年級咧係最佳嘅留學時期啊？點解咧？因為美國咧只係看重咧高中9至12年級嘅成績啊，係咪咁啊？嚇，即係話咧，即係其實。我哋點解中意美國讀書咧？因為咧，應該由你幼稚園啦、小學啦、初中咧，其實都可以好 hea 嘅，即係好輕鬆、好休閒嘅，即係合格就得，唔合格又真係冇乜所謂。喺香港讀書咧，你由幼稚園咧已經俾人扯住你咧，即係幼稚園已經要讀緊小學嘅嘢噶啦，小學咧好多時候讀緊中學嘅嘢，初中咧讀緊高中嘅嘢，所以咧就好辛苦嘅。不過咧，呢度話俾我哋聽一樣嘢，就係、無論你邊一個制度之下，之前好輕鬆或者之前咧好辛苦都好咧，去到你9年班至到12年班咧，你點都要認真，點都要認真嚇。所以咧，你見得到咧，即係任何你要去學一啲嘢，追求一啲學問，或者要即係第時有好嘅將來一啲好嘅學歷都好咧，其實去到某一啲年間咧，你總係要認真一下先得嘅。而那個認真是透過什麼方法能夠看到你的認真，或者怎樣去評估到你的認真呢？就是這樣了。所以香港呢讀書就是這樣的，每一個禮拜都有 quiz， 每一個禮拜都有 quiz 小測，是每一科個禮拜都有 quiz， 每一科個禮拜都有個小測，跟著每隔幾個禮拜之後呢就一定有個 test， 有個測驗，或者去到大概個半月至兩個月就有一個叫 Uniform Test 中期的測驗，去到再過多兩個月到即大概半年到就有一個嘅 exam 考試，有個考試嚇，有個考試啦。即咁就係預試者咧，就可能兩個學期或者三個學期都好咧，到到最尾咧，大約香港嘅時間咧就6月到啦，嚇就有一個咩啊叫 Final Exam。即係最學期中末考試，中末考試咧就考曬所有成年學嘅嘢，就係咁樣樣。哇！即係香港就係咁樣讀書嘅嚇。咁當然喺度就唔同啦嚇。我個女話：咦，乜過咗呢個學期啦？乜升學啦？佢都冇考過試，好似即係其實我真係就唔接好接受呢樣嘢啊。正正因為講呢樣嘢咧，就諗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我哋冇 quiz、冇 test、冇 exam。呢啲都冇嘅話，你點樣知道自己去唔去到某一個水平呢？你點樣知道自己已經係熟悉嗰個嘅學問呢？其實就發現都幾難嘅。所以你無論係大小都好咧，總係有啲嘅 test、有啲嘅 quiz、有啲嘅 exam 咧，先知道你自己係咪已經去到嗰個階段。原來咧，我哋就係咁樣生活咧，先至要評估得到。所以咧，同樣咧。對於我哋一路睇緊嘅主角，我哋喺一路睇緊《創世記》嗰個主角就係亞伯拉罕。其實亞伯拉罕由《創世記》第11章尾開始，一路就介紹亞伯拉罕嘅一生嘅時候，而佢就成為咗我哋成日講到嘅因信稱義嘅信心之父嘅我點樣能夠評估得到佢點解啲人個個話佢係信心之父咧？點樣能夠知道佢嘅信心係已經達標呢？其實咧，都係要咧透過一個嘅 final exam， 一個嘅終極嘅考試去評估嘅。所以亞伯拉罕咧，其實都要面對一個終極嘅考試。不過喺終極考試之先咧，首先有好多嘅小測啦、測驗啦等等。所以喺我哋過去呢一年裏邊咧，都有13次咧嘅講道，都係講緊咧亞伯拉罕人生裏邊嘅好多嘅經歷，由 蒙福之道由创世纪的第十一章开始，一路咧睇咗好多篇嘅信息，睇下亚伯拉罕咧点样喺生命里边成长，探索佢人生嘅意义，啊，探索佢点样同家人相处，探索佢点样同佢嘅啊即系亲人，甚至乎咧佢嘅诶即系其他嘅邻国嘅王去相处。当中咧其实就不断咧对佢有好多生命嘅操练。所以今日咧我哋去到啊呢一个嘅段落，讲到献以撒咧。其实就是整个亚伯拉罕人生里面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嘅，即系我哋叫为一个叫终极嘅考验。喺今日读嘅圣经里面咧，就一至十九节吓，呢十九节里面咧，我哋话成日都话咧，圣经咧特别喺旧约里面咧，都好多时候咧会有一啲嘅叫做结构，有啲嘅排列吓，其中一个呢段圣经里面咧嘅排列咧，可以简单嚟讲咧就有咁吓，咁啊详情你都唔使太明白嘅吓，不过。但是原则就是有 ABCD， 跟住有 DCBA， 吓，一个比较犹太人咧比较中意嘅一啲嘅写作嘅方式，都会系一啲咁样嘅形状嘅。而好多时候咧，去到嗰个尖尖位，就系个 D 同埋 D prime 嗰个位咧，好多时候就系成个信息里边咧比较重要啲咧，通常比较多系喺呢度咧见到个最重要嘅要讲嘅信息嘅，吓。咁你有个概念啦，第时你读圣经可以慢慢掌握。不过你不明白也不要紧，因为呢重点不是明白这件事，你明白我一阵讲解的事就可以了。所以呢就是这样，所以整个的亚伯拉罕这个终极考验里面的段落就是这样。所以呢我尝试希望分开了做三个部分去理解这个终极的考验，包括了一至二节，跟着刚才说到最重要的就是 D， 但我们就会包埋三至到去第十节。第三个思考的重点就是在第十一去到第十九节。咁我哋逐步逐步了解一下咧，咁我就试下咧，睇下神咧同我哋讲啲咩嘅说话。第一至二节里边咁话咧，话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跟住神就话：你带着你嘅儿子，就是你嘅独生嘅儿子，你所爱嘅燔祭，你所爱嘅以撒，我都会读错嘅，你所爱嘅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面，把它献为燔祭。这段圣经一开始说呢，这些事以后，these things， 英文或者话呢，是这一堆事之后。所以呢，不是只是讲某一件事之后，是讲什么事呢？如果你看回刚才我们说有一连串发生的事的话，现在这个第二十二章的段落呢，其实极大机会咧，系讲紧当发生咗二十一章嘅一连串嘅事之后，吓，二十一章里边发生咗三件嘅事情，发生咗三件嘅事情，而其中咧，吓最近嘅两件事咧，就系第九至廿一节，同埋二十一章嘅22至34节，喺啱啱我哋过去嘅有两次咧，大家应该记得啦，记唔记得呢个？段落的最重要的信息的主题是用什么串联的？用水嘛，记不记得？用水串联，藉着这个水的经历，让亚伯拉罕去明白更多，这样我们就会再去重温一下。所以你要知道，当讲这些事以后，一定跟上面这个段落是有相关的。不过你更加不要忘记，就是这些事里面，如果二十一章还包括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一至八字里面就是讲的以撒出世。以撒就在一至八字里面出世，所以去到今天去到第二十二章的时候就讲到以撒的事情，是一个好好的回应关于以撒出世之后的跟住第一件记载以撒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些事以后就包含了这几个事情，而特别留意的就是以撒的出生不是只是一个 BB 出世那么简单，更加是回应着亚伯拉罕一生人里面一开始的时候的一个呼召，就是说亚伯拉罕要成为蒙福的人。亚伯拉罕自己要蒙福，他的家庭要蒙福，他的本族要蒙福，万国都因为他要蒙福。所以亚伯拉罕能够应到这么多人祝福呢，其实神很清楚说关乎一个就是你所生的儿子。所以我们去到第二十一章就发现以撒就出世了。所以换句话说，以撒出世其实也都回应亚伯拉罕 一开始的时候，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要成为多人的祝福，就是这样。所以第二十一章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要明白这些事以后，就是回应阿伯拉罕已经生到这个以撒，他的独生子，他亲生的儿子已经出世，上帝应许的福气已经要证明了是会临在。而跟着就有两个水的例子。好了，既然是这样，我们说这些事，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哪些事了，这些事以后，那以后有多久呢？以后多久呢？因为刚才说到二十一章的一至八节就讲什么，刚刚以撒什么 BB 出世。他 BB 出世的时候，跟着讲到他头八日就行割礼，是不是？那就一定是很 BB 的时候啦。去到后来就断了奶，戒了奶了。咁我哋上次大家有記得嘅話，佢戒奶按住猶太人嘅習慣咧，係幾耐戒奶咧？就大約兩至三歲就戒奶啦。嚇，咁我哋計到準咧，大約三歲就戒奶。嗱，所以咧，你留意呢段聖經裏邊咧，當講緊一間會發生呢件事，即係話我前面發生嘅事以後，去到而家發生嘅時間，大約咩時間咧？呢段聖經就係講緊佢係一個孩子嚟嘅，喺第五節應該會寫到啦。描述他是一个孩子，不是一个 BB 了。那孩子即是几大呢？刚才说到不是第八日已经断了奶。你留意圣经，我们一会会看到，就是原来他已经能够背上燔祭的柴，即是说他已经背着能够一堆很大堆的柴，是跟着阿爸是上山的。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即是你的小朋友还是几岁呢？即是书包都要你帮他背的嘛，是不是？是不是现在小孩是这样的嘛？你帮他背书包，你还要他背柴，还要背足够的柴，一会拿来献燔祭呢？你想象不到。所以其实呢，他已经有一定的年纪，就不是一个小孩子，甚至乎呢，那些人研究呢，就起码有十几岁。你看到我的仔呢，现在已经高过我呢，这样的年纪，这么上下呢，就再大多一点呢，就应该够气够力去背柴了。所以呢，我们试试要这样去理解到那个环境，就是现在呢，阿伯拉罕献以撒的事呢，其实他的仔已经有十几岁。十几岁不是一个年仔，不是一个无知的小孩，开始有自己思想，有自己想法，过做紧，即是叫经历紧青春期的阶段的一个的小朋友，一个小孩。圣经里面就是要这样去描述他是一个孩子。就是这样，就是说已经是由以撒出世到现在已经隔了十几年的时间，现在终于有件事是特别记述以撒要发生的。这件事发生在以撒身上的时候是什么事呢？圣经里面就说神就要试验阿伯拉罕。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去思考的第一个重要的分题，试验。圣经就说神就要试验阿伯拉罕。原来在圣经里面特别讲的什么呢？当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是讲到这个神，还有他，就是讲神这个他，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原来的文字里面是讲了两次神，是神啊，是神要试验阿伯拉罕。当一个人这样讲的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什么？好想强调今次这件事并不是偶然发生，是有上帝的心意在这件事发生，有上帝的心意让到这件事成为一个要带给这个家庭的试验，并不是偶然发生一些不幸的事件，而是上帝有计划、有旨意、有一个目标要去发生。所以神就要试验阿伯拉罕。怎样去理解试验呢？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就很清楚讲试验，或者这里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亦做试探，其实这里就是讲从神而来的一个试验。它是什么意思呢？它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所受的试探的所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弟兄姊妹，这里说神就要给一个终极的考试，一个 final exam 给阿伯拉罕的时候，是他定义要为他一生里面做一个评估。留意一个情况，就是 学校里面老师要给考试学生的时候是为了什么心态而给考试的呢？老师是不是要整死个学生，要证明你 fail？ 啊，我都说我教书是教到你们 fail 的啦，你们 fail 就证明我成功啦，是不是？我成功令你们 fail， 是不是这样想的呢？个老师不会的，个老师就是给一些考试你去证明了他教你这么久的东西你识了，你可以离开这个牧人行了，是这样想的嘛。所以上帝给试探人都是给一个测验，一个考试人都是要人见得到他能够过到上帝要给他过的一个关口，并不是要他搞不定。所以试探这里很清楚说，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不会要你顶不顺，不过你要经历，你要忍受，你就见到那条出路就摆在你面前。弟兄姊妹，我们要搞清楚，上帝给试探，给试探或者叫试验我们的时候，并不是要对你人生做一个大整蛊。我们不要误解了上帝，有时候有些不好的事，如果你又知道真是上帝的试验的话，你会知道你一定过得到。我们不用去投诉抱怨上帝，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不是我们就搞错了。好了，今天讲完刚才说考试的时间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刚才说了，由以撒出世到了十几岁的时间，就是终于上帝颁布这个考试要来到了。考试的地点在哪里？考试最重要有考试地点嘛，要去市场的。这个考试的市场在哪里？就是摩利亚山了。去到摩利亚这个地方，跟着要上山，所以就在摩利亚山上面。摩利亚山在哪里呢？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很多的研究分析，摩利亚山其实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摩利亚山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甚至乎即回教，回教你知道这个金色的旧就是回教的清真寺嘛。这个回教的清真寺呢，它的入面呢有一块石头，看到你右边有一块石头，很大的石头，基本上呢现在呢他们普遍都会相信这个石头就是献以撒的地方。所以呢，你虽然不知道有多少准确，但是你起码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这样，你就知道这里讲的就是要考试的场地呢就要去到耶路撒冷，或者我们这里叫摩利亚这个山，这个地方山上面就去接受这个考试了，就可能就在这块石头上面。不过又要补充一点，就是摩利亚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摩利亚有两个的含义，或者有本身有几个的含义，其中一个含义就是摩利亚就是耶和华看见，耶和华看到了，神看到了，事实上神要看东西，在这个时候就是叫到去看着去考试，是吧？第二个呢都挺有趣的，跟我们今天那个思考模式很相似的。第二个摩利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老师，耶和华就是我的老师了，现在老师就带你去老师的地方看你做考试，这样就行了，明白了，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去到这个考试地方了，又搞定了。那考试的内容是什么呢？考试的内容就是将以撒献为燔祭，第二节这样说。考试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将以撒在这个地点里面献为燔祭。什么叫燔祭？就是呢，意思在五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要将那样东西献的祭物烧尽它，这就是一个燔祭了，烧尽它。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形式上面就是这样的意思，烧尽你献上的东西。不过呢，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在第五节呢他都这样说，燔祭的意味是什么呢？我与童子往那里拜一拜。我们献一些祭物的目的不是为了要 BBQ， 不是为了烧东西吃，而是什么？你烧的过程里面为了显明了你对上帝的敬拜。所以亚伯拉罕很清楚说，我要去拜一拜，拜一拜的意思就是敬拜神的意思。所以去这个考试场地呢是跟敬拜神有关的，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理解。但是这个当然现在就最难的，就是这个动作就牵涉一个的燔祭，要烧一些的祭物，而这个祭物 竟然是什么？是他的儿子以撒。所以跟着这个问题就重要了，请你回答我，神的考试就是这个东西嘛？那这个考试内容的考试难度你会给几多粒星呢？一至五粒。你会给一粒的请你举手。啊，没人觉得一粒啊？两粒、三粒、四粒，最多是五粒。五粒你认为这个难考试就是五粒星的，是吗？五星星，哎，五星星，已经五星星好多星了，本来我想打六个星的。是啊，哇，这个考试难度就是将以撒献为燔祭，即是我们实在可以想象应该是一个五星星的考试来的。五星星的考试，最高难度的考试。为什么呢？因为神很清楚说他的祭物，他要献上的祭物就是以撒，有三个的描述的字眼。第一个是你的仔，你的仔。当你讲你的仔的时候，其实你知道亚伯拉罕有两个仔的嘛，是吧？其中一个就是夏甲所生的嘛，但已经被他赶走了嘛，赶走了去了埃及了嘛，是吧？所以现在真的从撒拉所生的就是只有一个，其实事实上只有一个。所以跟着他说这个仔还有特点是什么？你独生的，你只有一粒的，一粒的。而且这粒是什么？你所爱的，你所爱的。所以你要想象一下，这个你所爱的是什么呢？不是只是即是见了一两日啊，我好喜欢某些东西，好像我们去行街，哇，我好喜欢这个手袋啊，你见一见啫，咁快同佢发生感情，是咪？但是呢，讲紧呢个仔系同你行咗十几年，你睇住佢大，你又知道佢系你剩翻呢一粒仔，系同你一齐生活嘅，所以经历咗十几年嘅父爱喺佢当中孕育嘅。神就话佢要献上嘅祭物就系一个咁样嘅祭物。哇！所以咧，我哋都会想象得到呢个系一个咩啊？是一个五星星的考验来的，是不是？因为你知道真的不容易的，是吧？真的不简单的事来的。不过当然我一会我都会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会不会是一星的考试呢？会不会一星的考试呢？什么情况之下可能会是一星，对你来说是一星难度呢？想一想，会不会是一星的一个的考验呢？好，我们再看整个考试的目的是什么呢？在考试的目的里面，在第十二节就已经说了，就说要知道你是敬畏神，要知道你是不是敬畏神。整个考试的目的就是要看亚伯拉罕是不是敬畏神的那一位，是不是敬畏神的那一位？怎么能够反映出你是不是敬畏神的那一位呢？就是你献上的，你献上什么的祭物，你献上一个怎样的敬拜，其实就反映出你对神有几敬畏。这个就是神那种的方式，就是你献什么礼物，你献一个什么祭，反映出你对神有几敬畏。听得明白吗？所以我们经常都在我们的浸礼转会班，我经常说你用什么方式去参与教会崇拜呢？反映出你对神有多敬畏。你用什么心态去来到教神的面前去敬拜祂呢？其实反映出你对神有多敬畏。现在神要求祂将祂的儿子，祂独生的儿子，祂所爱的去献给神，连这个最爱的都能够献给神的话，就反映出他对神的敬畏有多少。现在神就要看看究竟他有多少。但是如果你爱你的祭物，如果你爱你的祭物的话，那你就自然不会献祭。当你不会献祭的话，那你对神的敬拜，你对神的敬畏就不是最高。所以其实这个考验的目的就是问一个问题，究竟你爱你的祭物多些呢？第一话你爱你的神多啲咧，第一话你爱你的神多啲咧，所以咧神会挑战你嘅，神会试验你嘅，考试嘛，神会俾填充题你嘅，系嘛？神好好噶， 俾你自由作答，甚至俾你填充替你去填上，你会填咩呢？如果神要你带住你嘅嘟嘟，就系你所独有嘅嘟嘟，就系你所爱嘅嘟嘟，就将你最嘟嘟嘅献俾神为燔祭，你肯唔肯呢？就系咁啦，个个填嘅答案都唔一样嘅，冇标准答案。上帝唔系要一个标准答案，但系上帝要有一个一致嘅心态。你可以填好多嘢落去噶，你会填咩啊？系咪？而对亚伯拉罕嚟讲，佢好清楚呢个系等咗十几廿年、廿几年嘅一个嘅儿子，到而家出埋世已经等三十几年嘅时间，就佢最爱嘅，佢能唔能够献上，就反映出佢对神有几爱。神就系想知呢样嘢啫，神净系想知道佢有几爱我哋。咁今日填乜嘢就最能够知道你爱唔爱神呢？填你嘅职业，填你嘅地位，填你嘅学历，填你嘅伴侣，填你嘅仔女，填你嗰啲户口嗰啲钱，系啲咩呢？呢个咧就系真系要我哋考验下我哋填充题能唔能够如实作答。所以咧有另外一条填充题，另外一条填充题咧系我哋呢个月都有成日读嘅一段圣经。呢条亦都系一个填充题，因为如果你咁样试下填下，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人，两个主，不是护者个爱那个，就是重者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侍奉就是敬拜神的意思，但又不能够，我们又什么呢？又敬拜什么呢？即是说这一样东西当成为你心爱的祭物，你不肯献给神的话，其实就成为了一个我们敬拜的对象，一个敬拜的对象。所以这个很重要的，神的试验的目的就是都是帮我们去检视一下，有些什么不知不觉成为我们敬拜的，当咗神一样咁拜嘅，系嘛？如果亚伯拉罕唔肯献以撒嘅话，即系话咧，呢个系我个词固定，我死都唔放手噶啦。咁你谂下，以撒喺屋企里边咧，阿爸我唔要啊，阿爸我要买手机啊，买最新嘅 iPhone 16出紧啊，阿爸会点啊？即刻卖俾佢，因为你当咗佢系神，你要供奉佢啊嘛，系嘛？咁你就会见得到嗰种嘅状况咧。亚伯拉罕如果真系咁咧，不知不觉就敬拜咗佢嘅仔啦。所以咧，如果神俾一个嘅考验或者一个考试俾我哋，你认为你会唔会合格咧？当你填完呢啲填充之后，再问你，你能唔能够献上嘅时候，你会唔会合格咧？神俾我哋嘅试验系咩咧？因为彼得前书里面又咁话。佢话：虽然你们必须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你们要为此喜乐，使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咧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佢话咧：如果你过到咧，哇！你得到你出嚟嘅结果咧，比金更加宝贵。因为你得着神咧，俾我哋嘅称赞、荣耀同埋尊贵，所以呢个系第一个咧，我哋要思考嘅一个好重要嘅事情。今日你点样面对上帝俾你人生里边咧嘅众多嘅试验咧？第二个咧，好想同大家去思考嘅分题咧，就喺头先讲到，就系第三至第十节。三至第十节里边咧，我哋可以理解做咧有两个嘅方向或者主要嘅事情，包括咗咧第三节同埋第九至十节咧，系讲到一个预备嘅过程，预备起行啦，跟住去到真系要落刀之前咧，要做啲预备功夫啦。而去到第四至六节同埋七至八节咧，就系一啲嘅对话去反映出亚伯拉罕究竟谂紧乜嘢咧？究竟亚伯拉罕面对呢啲个事情嘅时候，佢谂紧乜嘢咧？第三同埋九至十节，佢话。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备上炉，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都劈好了燔祭的柴，起身往所要指示的地方去了。 去第九節，他們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亞伯拉罕就將在那裡就捉了個壇，把柴擺好，綁他的兒子以撒放在壇上，放在壇的柴上，亞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殺他的兒子。好了，我們又試試繼續去回答一下這個考試的一些基本的資料。這個考試神給了多少時間給亞伯拉罕預備呢？當他通知要考試到真的考試有多少時間？有多少時間給他溫書啊？啊，沒有時間？有充足的時間給他想一想做不做。多少天呢？考試的預備的時間只有三天，因為 當他聽到神跟他講說話的時候，跟著講到第二天一清早，什麼清早就立即起身了，起身就執齊曬啲架撐，跟住咩啊？就往神所指示嘅地方，跟住到咗第三日，就終於去到山腳啦。跟住山腳上埋山，咁啱啱三日。你望一望幅地圖，你就知啦。因為咧，我哋一路話第二十一章講緊亞伯拉罕住緊咩啊？住緊別士巴，就頭先下邊呢個低啲嘅點就別士巴，係咪？第二十一章講住緊別士巴，而家咧就去到耶路撒冷，就係上邊。要上山的过程，是不是？那你看得到了，由这里去这里呢就三日刚刚好了。因为你要知道呢，就不是今天，你揸车就很快了，你要记住行啦，上山路啦，还要带着驴仔啦，是不是？是吧？那所以呢，不是人想的那么快，三日的时间，三日的时间至到最后就远远望到，望到这个的考试的地方了，去到了。我想问你，如果给三日时间你预备一个考试，你觉得够不够？三日时间给你预备一个考试够不够？不够。那你要多少时间啊？你们啊，depend 我上题目咪讲咗啦，系咪题目俾咗你啦？三日嘅时间嗱，好得意啊！即系呢度咧，三日嘅时间嚟讲咧，即系可以系好长，可以系好短，视乎究竟发生咩事嘛。而家嘅事情就係咩啊？要獻你個仔以實。你諗下，當你清早起嚟，一早起身決定去啦，咁咪去啦，係咪？好似好勁咁樣。但係你會咩啊？喺三日嘅路程裏邊，你會反反覆覆嘅。其實嗱，如果呢樣嘢係即係唔入肉嘅嘢咧，你冇問題噶，三日都唔會諗噶。如果呢樣嘢係入肉嘅咧，係你所愛嘅咧，係你獨生嘅咧，你腦裏邊不斷反覆諗。是不是要獻啊？不如不獻啊？不如獻啊？都是不要獻啊？不如轉回頭啦。三日裏面呢，很漫長的這條路。所以三日時間其實是煎熬來的。三日時間的時間去想，會不會願意去獻以撒，是很痛苦的事情。事實上，即當我們要面對我們的親人，如果告訴你有三日時間，佢會離開世界咧。其實你呢三日都好難過，即係所以有陣時即係我哋知道突然間收到噩耗咧，其實咧嗰個時間咧已經令你鬱心鬱肺啊。更何況三日裏邊你要自己要決定獻，係唔簡單嘅事。我哋要問亞伯拉罕呢三日裏邊有冇討價還價咧？聖經冇講，因為你記得當喺創世記第十八章嘅時候咧，即係神要滅所多瑪、俄摩拉啊嘛，記唔記得？跟住佢神就咪即係亞伯拉罕就咩啊？知道神要滅嘅時候，跟住話咩啊？幫佢求啊嘛，講價噶嘛，五十個、四十五、四十開，係咪？唔係嗰啲，唔係開曬嗰啲係咪？跟住講到十個，跟住就都唔敢再求啦，係咪？但是会讲价的嘛，即是为所多玛都会讲价，现在为自己的儿子有没有讲价呢？圣经没有讲，不过你可以想象个心情，可能都心里面啰啰挛挛，神啊，是不是很多跟神的对话在当中，很多很复杂的感受面对着这件事情。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了，原来这个考验就是一个这样的漫长的考验，但是又很真实。我们再看考试了，要带什么？但是考試工具，是不是？最緊要不要執錯啊嘛！睇下帶咗啲咩去嚇。亞伯拉罕就帶咗啲咩咧？帶咗一隻驢啦，帶咗兩個仆人。結果咧，去到山腳就留低嘅。 跟住仲带咗咩咧？带咗佢个仔以撒，啊，带咗燔祭嘅柴，系咪要有柴烧嘢啦？咁要摊火噶，系咪？系咪要有火机噶嘛？咁啊，同埋刀喎。佢话咩啊？带咗火，第五六节有讲啦。火系讲紧系火石或者火种嘅意思啊，因为你要知道嗰时候嚟讲就唔系今日打火机一挞着啦，系咪？带咗啲火或者火石或者火种帮助咧去燃点嘅，同埋带咗把刀。第一把刀你可以想象把系咩刀咧？系咪平时锯派啲餐刀仔咧？啊，你谂下要劏劏咩啊？劏人或者劏羊啊嘛，原本就系献祭用嘛，唔系一把细刀仔，大大把刀仔嚟嘅，唔系大大把唔叫第一刀仔啦，大刀啦，系咪？系咪？但系咧，仲有咩啊？燔祭嘅羔羊系冇带嘅。燔祭嘅羔羊冇带，因为而家献燔祭啊嘛，系咪？一般嚟讲献燔祭要带只羔羊啦，所以咧我哋要问一问，究竟亚伯拉罕带齐啲考试工具未咧？你觉得带齐未啊？带齐咯，系嘛？我因为我哋知道亚伯拉罕神点样吩咐佢嘛，我哋系旁观者，而家知道晒答案，梗系话带齐啦。但系佢个仔咧，佢个仔。见过阿爸献祭噶啦，佢望一望阿爸，咦？我哋今次去呢个嘅山上边，摩利亚山上边献祭嘅时候，如果你有带有柴啦，我帮你孭紧啦，系咪？你有带火又有带刀啦，你阿爸又带住咗啦，咦？争紧啲嘢喎，争紧啲嘢喎，系咪？阿伯拉罕咁准备好未噶？阿仔都好疑问，阿爸你准备好你面对呢个考试未噶？你准备好献呢个燔祭未噶？这个呢就是他的仔的提问，他的仔的提问。所以如果你未听，即是你未读过这个圣经呢，其实你初初一听这个故事，你都会问你带齐嘢未噶？准备好参加这个考试未啊？我哋要问一个问题，究竟亚伯拉罕准备好未呢？经历了听神的说话，经历了三日漫长的路，行到去了，摆到上到去，究竟亚伯拉罕准备好未呢？记得今日第二个标题是预备，预备好未呢？睇下咯，喺第四节到第八节就系讲到嗰个预备下，到咗第三日，亚伯拉罕就举目远远看见嗰个地方啦。亚伯拉罕就对佢嘅仆人话：你同奴咧喺度等，我同童子咧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就把燔祭嘅柴咧摆喺佢嘅仔身上边啦，跟住手里边拿着火与刀，跟住二人同行，系咪？跟住第七节就继续话啦，以撒咧就最终上到山顶嘅时候就问佢阿爸，吓，即系请看火与柴都有啦，咁燔祭嘅羔羊喺边度咧？你嘅羔羊喺边度咧？阿伯拉罕嘅回答就话：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嘅羔羊。好啦，阿伯拉罕为考试。那个重点有没有预备好呢？现在试试看亚伯拉罕自己回答他预备好没。亚伯拉罕有两段的回答的，有两段回答，或者有两段的说话。好，我试试究竟亚伯拉罕明不明白考试的重点是什么呢？考试的重点是什么呢？记住考试一定要答到重点啦，系咪？我试下睇第五节，亚伯拉罕对佢嘅仆人话：你同奴咧喺呢度等等我，等候咩啊？我与童子往那里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嗱，我试下再讲清楚呢个句子里边系咩意思啊？佢个意思就话：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我与童子。回到你们这里来，听得明我？即系原本嘅意思就系咁啦，即系话我们去嗰度拜一拜，我们会回到你们这里来，就系咁样同个仆人讲啦。所以亚伯拉罕咁样讲嘅时候，其实系咩啊？系一个信心嘅宣告，对佢嘅仆人做一个信心嘅肯定。信心的宣告告诉别人，我们会回来，我和儿子会跟着回来。不是吹的，即不是说一下就算了，而是他很清楚告诉别人，是啊，我们会这样做。 这个是表明了什么呢？表明了一份的信心，一份的信心是很坚定清楚他们一定会这样发生。这个就是考试的最重要的重点。神要给人考试的重点不是要有人有难处，不是要你要死很多东西或者牺牲很多东西。有很多时候神给我多的试验在我们面前，就是看你拿不拿到个重点。而这个重点就是我们对神究竟有多大的信心。我们有多清楚我们的信心搞清楚的话，我们上帝怎样去帮助我们。明白我意思啊？好，我试下解释一下了。亚伯拉罕能够作一个信心的宣告，我们一定会回来，他凭什么？我们要问亚伯拉罕凭什么他说我一定会回来呢？因为你记住，神是一个最好的老师，耶和华是我们的老师嘛。作为一个老师，怎样能够帮助同学能够考试合格？知不知道？知唔知啊？喂，俾 tips， 哎，吓，俾 tips， 已经好清楚啊，讲明噶啦，讲埋题目噶咯，已经系咪？你净系温得噶咯，吓，点样能够确保你合格咧？其中一个做法咧就系头先话过，你嘅平时有小测，间唔中有测验，而家先至嚟大考。而喺香港咧嘅老师咧，仲多一样嘢嘅，系咩啊？系啦，就系咩啊？考试之前俾 tips， 嗰啲 tips 系咩咧？要再做一次嗰啲练习啊！香港系咁噶，考试之前咧，知道考乜嘢咧，老师 sell 晒题目咧，考试之前做一个练习类似嘅，做完之后咧，你再做咧，你就知答案系咩噶啦？你明个意思啊？系咁样啊！所以咧，第二十一章圣经就系做紧呢样嘢。我哋讲咗咁耐，喺上两个礼拜不断讲呢个水。串連的故事其實就是上帝給亞伯拉罕的補課，考試之前的最後補課。因為其實已經以撒出世了嘛，其實已經考得試了嘛，但是幫我做兩次的補課先。那兩次的補課是講什麼呢？我們試試幫大家重溫一下，因為可能有些新朋友在當中，我們試試溫一下那兩次補課是什麼呢？神給亞伯拉罕的補課有兩個，第一個就是什麼呢？亚伯拉罕当要嗌夏甲离开的时候咧，亚伯拉罕预备了一袋的水俾夏甲拎走，仲要咩啊？摆去佢上边嘛，要孭住，跟住，哎，你去到旷野里边咧，即系有水俾你饮啦，系咪？我哋话亚伯拉罕自己有预备，跟住下一句系咩啊？系咪？我哋要预备咩啊？神必有预备啊嘛，记唔记得？我哋成日记住呢句嘢。我们自己要预备好，但原来呢神必有预备。所以上次水里面看到，就是他预备了一袋水，跟着呢结果呢神给他看到的，就是神为夏甲他们预备的是一个井的水，远远多过你的水，是不是？所以呢你预备的是要预备，不过呢神一定会为你预备最好，预备最多，但你要自己预备，个过程里面上帝为你预备，是不是？就是这样了。那这个就是第一次帮他温书了，给亚伯拉罕知道，嗯，当神要考验你的时候，你要自己预备好啊。不过神一定会为你预备嘛。接着到第二次温习了，又帮他补课了。那补课的时候怎样啊？亚伯拉罕就跟亚比米勒说，喂，这口井是我们辛辛苦苦挖出来的，好想拿回。跟住当佢攞到呢口攞翻喺呢口井嘅时候，跟住佢记得咩啊？佢种咗棵垂丝柳树，嗰棵垂丝柳树系要好多水嘅。当亚伯拉罕种咗呢棵要好多水嘅垂丝柳树嘅时候，就证明咗一样嘢，就系咩啊？亚伯拉罕知道见到呢个井嘅时候，上帝佢确实要用自己方法去问翻攞翻呢个井，但佢更加确认呢个井俾佢见到嘅系。更多更多的水源，所以他很有信心去种一棵垂丝柳树，在一个要求很多水的地方里面种这棵树，在一个井旁。当这棵树继续增长继续长大的时候，代表了一路都有充足的水的供应，是多过他肉眼看到的井，那一口井的水。 所以呢你要明白就是那个时候呢神就知道阿伯拉罕你十趴事啦。你听得明白吗？即是老师给考试之前给两个练习你，你做两个练习见到第二次你的练习，咦，你见得到上帝会为你预备了。咁即系话咧，你嘅信心有冇啊 ？OK 啦，上帝话，嗯，你嘅信心应该都应付得到啦。上帝先俾呢个考试你啊。上帝系咁样去培育我哋嘅生命，让我哋唔系一次过一开始信耶稣就要你要经历乜天即系咩地冧天裂啊乜乜，唔系嗰啲嘢。上帝好多时候顾念我哋咧，我哋需要成长嘅。我哋信心里边咧，需要可能要透过好多好多次嘅练习先会成长。其实神都是这样对我们的，一次不够给多次，一次不够给多次，希望我们慢慢信心越来越大，就再给大一点的挑战我们。所以经历了一连串的考验提升之后，补课都 pass 了，神才给这个大考他的。要搞清楚我们的上帝是这样爱惜我们，是很顾念我们这些学生哥的，就是这样。就是因为阿伯拉罕看到神为他预备的，以至到他能够建立种一棵垂丝柳树，而当他种这棵垂丝柳树的时候，就表明了他有信心。当他有这个充足的信心的时候，所以欠燔祭这件事的时候，他都能够应付得到。所以你再看，所以神就要求他将两堂里面补课的经验应用在今次的考试里面。用在今次考试里面就怎样，将他的燔祭，将他的将燔祭的柴，他就摆在个椅身上。你看这个图画是不是很像，是不是我们做粗卷都要重复的。之前是什么，阿伯拉罕将袋水摆在下甲上面，现在阿伯拉罕将柴摆在椅撒上面，是不是很像的动作。而这个过程里面，当你一摆，你想想不单止摆在柴，是摆上你的信心在神的里面。当你能够摆上信心的话，你就能够 think big。think big， 是不是？因为什么？你会看到，见到那个袋水，你会见到一个井，其实。当你见到一个井的时候，你见到一个水池在下面。当你见到这些柴和以撒的时候，你会见到上帝为你预备了一只羔羊。是这样。弟兄姊妹，是这样的。我们这样才能够经历到上帝的预备，就是我们愿意接受上帝给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测试，我们就能够一步一步去成长。所以神给人的 考验之前呢，其实你要知道先会给人练习小测补课，神是会因材施教，按部就班，让人一步一步在信心里面成长。神这样去教导阿伯拉罕，神也会这样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呢，不要怕有生命里面有些考验。我们生命里面总是会面对考验，这些考验可能是不同情况的，可能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可能在你的家庭里面，可能在你的生活里面，可能在你一些身体健康上面，都会为你带来一些考验。但是你要知道，上帝给，如果是上帝给你的话，这些是一定会给你在一步一步里面去学习识信心的功课，以至你能够成长。所以我给你的忠告就是，不要怕生命里面一些小考验，不要因为考验而觉得神就不爱你，不要因为考验就觉得神不爱你。因为真的是这样的，有时候有些人呢就会因为这样就觉得神不爱他。啱啱我最近喺即係都同香港有啲弟兄姊妹繼續聯繫，其中有一對夫婦嚇，佢哋都去咗英國裏邊生活。咁但係啱啱最近同佢聯繫，佢話佢翻咗中國喎。咁點解要翻去咧？咁我都了解一下，跟住原來佢話咧，就因為即係佢丈夫嚇嘅即係媽媽，即係佢奶奶啦嚇，佢奶奶咧就喺即係中國嘅時候咧就即係跌倒啦、中風啦嚇，咁所以咧就開始需要照顧啦。啊、當然他們都、會請一些、家傭幫忙照顧，但剛剛的家傭就辭了職。當是這樣的時候，他們即他丈夫的、四兄弟姊妹就商量過，就是每人照顧三個月。於是就是這樣的原因，他就由英國特地要回到，即兩夫婦回到去到、中國裡面去照顧他奶奶，即三個月的時間。在三個月裡面的時候，他 即係特別佢嘅丈夫咧，都望到佢阿媽嘅時候咧，佢心裏邊咧真係好唔舒服，因為個原因就係因為佢阿媽係好認真愛主嘅，即係喺中國裏邊咧係好認真，甚至乎喺成個教會裏邊咧都覺得咧係一個信心嘅榜樣。當見到呢個信心嘅榜樣嘅時候，即係佢見到佢就不斷問：點解我阿媽要中風咧？點解我阿媽而家要被照顧咧？佢呢三句裏邊望住嘅時候，心裏邊好唔開心。跟住佢就問一個問題，就係：神係咪唔愛我阿媽咧？神係咪唔愛我阿媽咧？佢都會問呢個問題。所以佢因為咁樣咧，令到佢對神嘅信心咧都減少咗。但我都會問，究竟是不是神不愛他媽媽呢？因為他媽媽對神很有信心，所以即使中風，他媽媽都對神仍然有信心。所以我就跟各位姊妹說，我說其實可能這個不是對你奶奶的考驗來的，因為你奶奶已經很有信心，其實這個是你可能是對你丈夫的考驗。因为她丈夫里面，即是之前在信仰里面很多兜兜转转，即是去到英国现在才再回去神身边多一点。我说其实是对你丈夫的考验，因为正正好就是她一路的信心都不够稳了。上帝给她经历这个考验的时候，再一次磨练她的信心。所以很有趣的，神很奇妙，就是对她奶奶来说，其实这个真係算不了什麼，因為佢對神係好堅定依靠，反而對佢呢個嘅仔嚇就係一個信心嘅考驗，就係咁咯。有陣時神就會喺我哋生命裏邊都有啲嘅考驗，但係千祈唔好覺得因為呢啲事情就覺得神就唔愛你。我哋要去學習嘅就係同亞伯拉罕一樣，要發出一個對一個信心嘅宣告。所以你見得到喺第八節嘅時候。第七、第八節的時候，當他的兒子問燔祭的羊羔在哪裡呢？這就是第二段的對話。神就他的兒子就問，火和柴都有了，究竟燔祭的羊羔在哪裡呢？亞伯拉罕的回答就是什麼？再一次跟他的兒子宣告，神是會為他預備的。剛才他是跟仆人說嘛，现在他跟他的儿子都这样说，他说神会为他预备那个燔祭的羔羊。所以亚伯拉罕那种信心的坚定，就是能够跟身边的人都告诉人，是啊，这个神很爱我的，他必定会照顾我。他就这样去告诉人，告诉他的儿子。所以其实你要见得到，亚伯拉罕其实已经能够对以撒都作出一个信心的宣告。反而今次呢，就是以撒呢，就是要学下呢啲嘅经验，好得意啊！今次嘅考验其实都考验埋以撒嘅，因为你几知道佢一个十几岁嘅小朋友，唔系十几岁，唔系小朋友，一个十几岁嘅后生仔。你谂下，如果十几岁嘅后生仔，你阿爸将你绑住，摆你上柴上面，你会有咩反应？系咪？调翻转，将阿爸献祭啦，系咪？系嘛？系嘛？后生仔仲大力过我啦，系咪？我个仔打我，我应该打都系我还唔到手噶啦，系咪？即系咁样啊嘛。但是呢，其实这个过程里面呢，对以撒都是一种信心的训练。他要信得过他的爸爱他，他同样的过程里面去学习这个亚伯拉罕的神一样爱他。神有应许在亚伯拉罕身上，神也有应许在以撒身上。所以呢，对于以撒来说呢，未有经验呢去学习信心。其实现在神呢就俾佢跟住佢阿爸之後咧，喺佢阿爸身上邊就學習呢種信心嘅功課。啊，所以有時好得意嘅，一啲經歷咧，周邊啲人咧都能夠學習信心嘅功課。所以而家咧就係佢從亞伯拉罕學信心嘅功課。所以我哋都要挑戰我哋，就係問我哋能唔能夠成為我哋嘅仔女信心學習嘅時候嘅榜樣咧？弟兄姊妹，有時我哋面對一啲困難嘅時候，我哋都面對信心嘅功課，而我哋啲仔女咧係睇住嘅。是看住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回教会回了很久，我很有信心。不过刚刚我最近学了一句说话，叫做什么？人人有信心，个个没有把握。我刚刚最近看到，哇，很有趣，我觉得挺有趣的。他说人人都有信心，特别回教会个个都说我有信心，人人都有信心，但是个个都没有把握的。 即係點咧？你明唔明啊？即係有時就係咁實在噶啦。不過如果你能夠將你嘅信心去俾你仔女見得到咧，佢哋就會成長咯，佢就會成長咯。嚇，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值得去學習嘅功課。所以咧，其中一個我哋都值得去學習嘅就係一個孤兒之父嚇，叫穆勒嚇。穆勒嘅信心都係由小信心開始大信心嚇。穆勒就喺上帝裏邊領受咗一個信心禱告嘅功課，所以咧佢喺神裏邊領受就要去建立一啲嘅孤兒院去照顧啲孤兒。佢自己就係喺小嘅功課裏邊去學習。佢試過就係有一日佢即係。整個孤兒裏面的細路仔係冇嘢食嘅，冇嘢食嘅時候，佢帶咗班小朋友話：我哋一齊為我哋有嘅食物去感謝天父。佢就係呢個小信心開始。當佢祈完禱之後，就係有人敲門就話：即係我有啲多咗嘅麵包，我分俾你哋啲兒童，即係孤兒院裏面嘅小朋友。跟住有個人就話：哎，我架車壞咗，拋咗流啦，我要俾曬啲奶你，跟住等我架車冇嘢裝咧，我先可以拎架車去整。就在这个祈祷之后，这个小信心的功课就给到他，能够给班小孩子能够见证得到这个信心。他就是凭这个小信心去建立到他更大的信心，就去为神去开展很多儿童院、孤儿院的工作。所以他最后他其实开了几间不同的孤儿院，而每一间的孤儿院里面呢，都是很多人的。即係佢開嘅孤兒院夾埋咧，起碼照顧咗超過10,000個孤兒。最特別嘅地方唔單止係照顧10,000個孤兒，而且佢係從來冇求過人哋捐錢。佢唔使去啲機構對面話籌款，你捐錢俾我哋孤兒咧，佢從來都冇。佢只係祈禱，擺上信心嘅功課，天父就為佢供應。很多人自愿感动去支持他们的孤儿院。是啊，就是这样咯。小信心建立大信心。一个人的见证，信心可以激励更加多人的见证。求主都帮助我们去思考怎样去预备好我们的信心。第三个，不好意思，时间太长，我要控制一下。最后第三个就是过关。最后能够过关通过这个信心的考验呢，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在第十节的时候，圣经说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即是什么？考试开始，正式考试了。考试是什么？拿刀杀你的儿子，但是呢，刚要宣布考试开始，考试就即时宣布结束。是这样的。上帝宣布，当你以为考试开始的时候，上帝就宣布考试结束，因为你已经 pass 了，你已经有信心的功课。所以在第十二节说，现在呢，我已经知道你是敬畏神。神就已经知道他是敬畏神，他没有将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不留给神。第十六节第二次同樣是這樣說，他說你既行了這事，你做了這件事，沒有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所以證明了你是已經通過考試。所以最後他是不需要將以撒去殺了。但我們要留意的時候，我們留意多一點就是，我想你留意的就是這件事，就是當宣布考試結束的時候，究竟那時候那個氣氛是怎樣呢？你感受一下个气氛，我把刀了的时候，神是怎样去透过使者去阻止这件事呢？留意呢，这段圣经告诉我，是有两次从天上的呼叫。两次从天上的呼叫，其实很想表明了一种的那种的急的概念。即是你想想，亚伯拉罕见在第十九章的时候，十八章的时候，那三个使者是在地上慢慢倾偈的嘛。但现在这里讲的图画是什么？好像在天上边去呼叫，就是说呢，有种感觉就好像我都赶不切下来，就已经要制止你了。你感不感觉到那种紧张气氛？就是上面看着了，神看着就都未下来了，只叫了先。在上面两次的呼叫， 而且当嗌亚伯拉罕嘅时候就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谂下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 Marco Marco 咁样嗌，如果你唔紧张件事咧，阿 Marco 啊，咁样嗌嘛？佢话吓系好快咁嗌咗两次，即系咩？好紧张，好急呢件事，一定要即时制止。跟住做咩？又再讲咗两次，唔可以，唔可以。你见唔见得到嗰种状况系上帝好紧张啊？当你以为上帝唔紧张你嘅事嘅时候，其实上帝比你更紧张。所以你要知道，当你显明咗你对上帝嘅敬畏嘅时候，上帝真系好着紧你，唔会让你受到亏损嘅。佢一定会保护你，你所面对嘅事系一定你过得到。就系咁样样，我哋见得到神藉着呢位使者里边嗰种反应就系咁样样。好啦，跟住当你宣布咗考完试啦，唔使考试嘅时候，通常你系咩反应啊？作为学生，耶、yeah! ！哇，几兴奋啊！就系咁样啦。但系咧，你留意咧，亚伯拉罕唔系咁嘅，话啊 ，yes 咁啊。亚伯拉罕嘅反应，就当听到唔使献祭嘅时候，佢仍然期待献祭。不过只不过唔系献自己嘅儿子啫。呢度话亚伯拉罕当时就好似夏甲一样，记唔记得夏甲啊？我哋话夏甲时候喊完之后，双眼发光，见到个井。同样咧，而家亚伯拉罕被即系俾天使嗌一嗌之后，哇醒晒之后，唔系一望就咩啊？举目观看就见到咧嗰一只嘅羊，嗰一只嘅羊就摆喺面前。当你见到呢只羊嘅时候，即系咪谂啊正啊，多只羊带翻屋企啦？唔系啊，佢谂起将呢只羊献祭俾神。即系当我哋成功，当我哋完成咗一啲嘢，当我哋即系经历到上帝照顾之后，亚伯拉罕嘅反应系咩啊？敬拜神。是敬拜神。弟兄姊妹，我们经历了很多上帝的保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第一时间立刻去敬拜神呢？你留意就是这样，结果就他就娶了那只公羊，就献为燔祭，立刻献为燔祭，立刻劈开那只羊，立刻烧了它，立刻全然的献上给神。这个就是亚伯拉罕。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所以呢，去到差不多尾声的时候，我们要问，跟住结果咧，呢段圣经里边咧就将呢个地方起咗个名，叫咩名？耶和华以勒，系咪？全世界都识啦嘛？耶和华以勒系啦，嗱，跟住讲呢个吓，呢个要留心听啦。啊，耶和华以勒就献咗只，即系改呢个地方名叫耶和华以勒。咁究竟以勒系咩意思咧？吓，神嘅预备系咪？我哋都系咁讲啊嘛，咁都咁学啊嘛，系咪？好，我又不是说你不对，不过呢，以勒这个字呢，最原本的意思呢，就不是解预备的。以勒这个字最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什么字？我今天讲了很多次，其实这个字，但又不是预备那个字。就是什么呢？就是看见。看见。看见。所以呢，耶和华以勒呢，其实以勒个字就是解看见，或者再推论 推出来呢，衍生出来的意思呢，就是预备。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神必有预备嘛，我们就说耶和华以勒是神必有预备，这个都是对的。在这个整个片段里面都见到神必有预备。但是留意呢，这个说话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句呢，其实都可以这样翻译，就是在耶和华的山上他被看见。有什么不同啊？这两句那个理解，一个是什么？在耶和华的身上神必有预备，就是什么？就自我，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多一点，神为我这样，神为我这样，神为我这样嘛，是不是？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神啊为我照顾我，那确实神真的为我照顾我。但如果你另外一个译法呢，就是耶和华在山上面呢，他被看见，神是被人见得到，神是被人见得到。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就是这个耶和华以勒这个地方， 一方面我哋见到神为我哋预备一啲嘢，但另外一个方面更加重要就系我哋能唔能够好似呢度咁讲，让神被看见咧？让神被看见咧？因为我有一个好值得嘅问题，我哋有一首诗歌都系咁讲，我唔记得咗首诗歌叫咩，就系讲紧就系咩啊？究竟我哋要神嘅预备啊，定系我哋一个要一个预备嘅神咧，为我哋预备嘅神咧？系嘛？我哋有时好在意神为我预备呢样，预备呢样，预备呢样，预备呢样，即系其实我都系要呢啲物质为主，或者呢啲嘢为主。但系会唔会我哋要呢个为我预备嘅神咧？那个会唔会系更加好嘅焦点？呢、这个先系敬拜嘅对象，就系、是、佢要拜一拜，就要拜呢个为佢预备嘅神。佢要宣告嘅信心就系因为有一个咁样嘅神。吓、啊，咁当然我唔系话之前个讲法错，而系话可以有两种嘅理解嘅时候，你发现咧就好唔同。我哋一方面要认定神为我哋预备，但我哋更加要认定就系我哋要爱一位为我哋预备嘅神自己。或者咁讲呢度话。个讲法就系他被看见，即系咩啊？系一个被动式嚟噶，被看见啊？点样能够神被看见呢？点样能够神被看见呢？唔知道你最近冇去东方超市啊？边个去东方超市最近？又去得一个去就，哎呀，你去下啦吓，去东方超市。东方超市咧，而家你一入门口咧，你会见到有个人企喺门口。知唔知见到边个？吓、啊，唔系郭富城啊！啊，东方超市咧，而家一入去门口咧，有个郭富城企喺度，就揸住个月饼嘅。而家卖月饼啦嘛，月饼嗰只佢咩啊？郭富城就系咩啊？月饼嘅代言人咯，系咪啊？你见到郭富城就谂起咩啊？月饼是吗 ？OK 是吗 ？OK， 你见到 Jenny 就谂起王老太嘛，因为 Jenny 就系阿王太嘅代言人嚟噶嘛，系嘛？祈祷会都系靠阿 Jenny 代阿王太讲噶嘛，个代言人就见到佢就反映出见到佢一样嘛，所以神必被看见系咩啊？透过我哋嘅信仰嘅生活行为表现，我哋能唔能够俾人见到神呢？我们能不能够藉着我们经历了一些信心的功课被人见到神呢？就好像很多、即考试里面呢，我们那些的、这里叫什么叫补习天王，你知道补习天王是靠什么去赚最多的钱？凭什么会这么出名呢？其实不是他去考试嘛，是靠他教的班学生多少个人拿到五星星，拿到A 级里面的 A 级，他就将 A 级里面的 A 级的学生全部都影晒他们的证书，跟着告诉人是我教的，是我教的。所以这班的学生拿到 5AA 的时候呢，就反映出我这个补习天王是厉害。所以当你们生命里面能够在信心的功课献出 5AA 的时候呢，人家就知道你的神是厉害。阿伯拉罕能够成为信心之父，就是因为他过这个考试的时候，他成功 pass 了，就能够告诉人听哪个是他的五星星的导师，就是神自己。摩利亚耶和华就是那位的老师。所以求主都帮助我们，藉着我们好好地表现好，我们考好的试，显出我们的信心，被人看到我们有个五星星的老师，我们有个五星星的上帝在当中呢，显明了他才是真正最好的。最后这里呢、时间关系不够了、有机会再说。好，就是这样，盼望我们都能够明白神的说话，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我们去、多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知道耶和华以勒献以撒这件事呢，是、我们常常都耳熟能详的。但求主让我们藉着重温又重温，我们更加知道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自己去经历信心的一课。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环境，在我们的同人的人际关系里面，可能我们都要学信心的一课。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很胆战心惊惧怕的时候，求你坚固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你的属性， 以色列的性情，以致我们就知道这个考试我们一定能够靠主你能够得胜。求主你让我们继续坚心倚靠你，度过我们每一天大大小小的试验，帮助我们成为更坚固更稳扎的基督徒。求主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字倚求，阿们。